感谢神的恩典，这是我第二次踏进这个荣耀的教会。我记得我二月来的时候，我说过一进来我有一个惊叹，这么好的教会。感谢神，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你们会欢迎我常常来。谢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你们刚才不知道我是牧师要讲道的，怎么有个人忽然间跪在那里。我流了眼泪，我用我的眼手帕擦干了眼泪。为什么流泪？当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想到神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今年的二月以前，坦白告诉你们，我根本压根底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这么好的教会。全世界华人教会很多。那么后来我就 Google 一下，因为我要来了，我总要认识你们。你们知道在 YouTube 有你们的那个影片吗？我就看了你们建堂的影片，哇，哈利路亚！你们有看的举手，你们没看，回去看 YouTube， 看过了对不对？我惊叹了，哇！从建筑啊，从打地基开始，一直到完工，甚至在架这个十字架都有特别报道。我终于认识你们这个教会。我看到现堂那个影片，要说哈利路亚的，请你跟我一起讲，哈利路亚！那一天。这里是多么的荣耀，阿们。为什么跪下来祷告？我流泪，我想到为什么今天不是那个景况，所以我不由得我跪下来，抱歉，很失态，我在那里流泪了。我的祷告是，我记得我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一上台，我深深的相信，这里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跟过去的。阿们，希望你们跟我有同感。我还是一样要献一首诗歌祝福你们。这一首诗歌是闽南语的，应该都听得懂吧，闽南语的诗歌可以哈，没有问题哈。 OK， 这是闽南语的，而且这一首诗歌很有乡土味道。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也是借着这个诗歌祝福你们，祝福这个教会，神的恩典真的满满的在这里。禅中的白灵寺是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搁很香味，总是上帝的上帝，每日想事真福气，好地上花的结实，现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涂沙，恩典慈爱的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俄罗轻松伊命永无煞。禅中的白灵寺是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搁春天就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想事真福气，好地上花的结实，现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涂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俄罗轻松伊命，永无散。耶和华祝福满满，佮亲像海边土山，稳定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俄罗轻松伊命，永无散。Amen。 愿上帝就像这首诗歌祝福大家。我今天特别挑了一个题目，叫如何眺望。为什么会跪下来？为什么会流泪？我的祷告是，这个教会从今天开始如何眺望，让我很快的，我说很快的，不要让我等五年十年，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耶稣那里了。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上一次讲过了，什么都可以你自己计算计划，只有一点你没有办法，怎么去见耶稣，什么时候见耶稣， 还记得吗？不要让我去见耶稣了，你们才被眺望起来。我们阿们哈利路亚，让我很快的看见这个教会再一次的充满神的荣耀，这里坐满了人，那些世上的灵魂都到这里来了，这是我的期望。所以我挑了这个如何眺望。不能，哦，没有开啊，人就是这样子嘛 ，stupid， 他没有打开，你还在那一直按，一直按。圣经这么说，提摩太一书六章，一章六节七节。哦，我们是到十二点，对不对？那我还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希望可以用得完。如果用不完，你们大概要饿肚子，因为你们不敢叫我下来嘛。牧师肚子饿了，赶快下来，不要再讲了。哈利路亚！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住在美国真好，你家有冷气，你家有暖气，我不知道 LA 有没有。你到北边一点，绝对要有冷气跟暖气，要不然冬天你会冻死。而且你设定好几度，自动的。在台湾早期没有，那冬天干嘛？用一个火炉哈，里面呢用木炭，还不能用焦炭的，焦炭你眼泪会直掉，你知道焦炭吗？用木炭，要点火，烤火。有一年，除夕晚上，我们吃过晚餐啦、团圆饭啦、围炉啦，这种就坐在那里烤火，哎，还烤鱿鱼嘞，还可以烤那个什么土豆哈，韩吉什么。忽然间我小女儿说：“爸，我快熄了，很冷哎。”我讲：“哦，真的？你发现什么？那个木炭上面有一层白白的灰，对不对？那怎么办？你不要用手去啊，烫死你。我们都有一只铜块，还记得吗？有用过这个的人有没有这么老的？有一双铜块，就拿铜块把灰掸一掸，火就又旺起来了，啊，又暖和了。这是没有暖气的地方要这么做。你如果不把那一层灰掸掉，火烧不起来。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吧，是不是？属灵的生命就像那一块木炭，一阵热一阵冷。有没有发现你自己？问你自己，有时候爱主爱得要命，打死你你都要到教会去敬拜神。有时候一灰心，借口就来了，懒得去，连祷告都不想，连读经都不想。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火蒙上了灰，所以尽管神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恩赐，你总是觉得使不上力，你好像没有办法，你总是觉得我怎么得胜不了，牧师在讲台上我靠主得胜，我就是得胜不了。求神帮助我们，保罗提醒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恩赐，神给你的不是天生你有的，不是可以装在你口袋里拿出来随时拿出来把玩的，那不是你的玩具，那是神要给你，让你用那个恩赐来服侍他的。阿们。把那个恩赐再眺望起来。那怎么眺望？我讲三个地方。第一个，眺望你的信心。刚信主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毫无疑惑的信心。阿们。记得吗？彼得这段圣经很长啊，我看我们不要读了啊。我们都知道彼得看他们看见耶稣在海上走，以为是鬼怪啊。那个彼得他这个十二个里面好像特别了不起，他对主说，主啊，是你吗？他说，是啊，如果真的是你，让我走过去好吗？来呀，你过来吧。记得这个故事吧。结果彼得怎么样？就走了，他真的走了，他就去了啊，他就走。可是走到一半一看不对，跌下去了，是吧？快跌下去，叫主救他。然后我请问你，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就是说彼得就在海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谁能告诉我彼得走了多远，走了几步？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不管走三十步、两步、五步，他毕竟真的在水上走。你能吗？不要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遥控器放在水上，砰就下去，砰就下去，砰就下去，阿们。何况是这么重的人，他真的在水上走。圣经明明记得，他就在水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他真的走。本来应该更美的记载是彼得就走啊走啊，边唱着哈利路亚，甚至想要用跑的赶快见耶稣， 给耶稣个 hug。 哦，主啊，真好，我居然在水上走到你这里来。没有人要阿们。他可以吗？他居然可以走一步两步三步，走一百步，不是一样吗？一样的。本来记载应该是很好的很美的，然后他回来以后拽的二百五一样，跟十一个门的，你看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阿们。你我不是有时候都会不敢这么比了，太骄傲了，心里自己会讲，你看你们都不行，只有我才行。求神怜悯我们。阿们。可是走到一半，事实跟我想的 我自己编的相反，走到一半，因为他看见风甚大就害怕。请问你，圣经怎么记载？他刚刚要走的时候风不大吗？还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叙述那个风很大，这些好手，天天打鱼的好手都觉得害怕，风本来就大，环境没有改变，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事实一样的，为什么结果不一样？你看那圣经所谓因他这里解得很清楚，这里说彼得从船上下去，在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什么？请大家念，只因见风甚大。奇怪，他刚才在船上没见到吗？他瞎了吗？ No， 他的信心起了变化。刚下水的时候他一股热心，他一股信心，说，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如果叫我走过去，只要你说 yes 就是 yes， 我就走过去。他用什么看耶稣？用属灵的眼睛仰望耶稣。 我们今天是不是天天都用属灵的眼光去仰望耶稣呢？所以他能走。我说过，不知道走几步，尽管走三步还是走。你回去试试看，如果你能打走一步，我给你$100,000。不要像变魔术，那下面弄什么玻璃啊，看不见的，走在上面了。你以为那魔术正在嘴上走，那都是有东西在下面，只是你没看见。阿们，不可能的。不要说你这么重，叫你那刚刚会走路的小孙子去走走看，他都不敢。事实是不能走，但是他走了，因为他仰望耶稣，耶稣就让他走。走到一半，只因不是很大的原因呢、啊。只因的意思是原因 不多嘛，怎么一点点才叫只因呢、啊？中文我们这么说啊，只因为看见风大。那个时候是用他属肉体的眼睛去看这个环境，这样懂了吧？我们活在世界啊，我们天天都用肉体的眼睛在看事情，在辨别事情。如果你要老是用肉体的眼睛辨别事情看事情，我可以告诉你90%你的失败比较多，敢不敢说阿们？可如果你100%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灾难临到你，你都挺住。我靠主得胜，不一样。心里害怕，为什么？我不知道他那个渔夫没有这么样，我们什么物理学啦，这怎么可能嘛？这个重量跟那个对比怎么可以哈？哎，他不管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当他想的时候，的人呢，怎么能在水上走？不行啊，一定要沉下去的。我太重了，我告诉你，你就沉下去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将来我们到天上，我问他：哎，彼得老哥，你当时为什么？你看风大，你明明知道风大，你到底心里想什么？如果是我，我是用我的眼睛，我用我的头脑，我的逻辑，用我的知识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本来嘛，那本来就不可能的嘛。可是神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要不然你敬拜他干什么？如果神跟你一样，跟我们一样大，你也不会敬拜他。平等，凭什么？阿们。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你我才会乖乖的，对不起，真的是乖乖的坐在这里，毫不埋怨的坐在这里。阿们。我有说错吗？你曾经埋怨过，那你下个礼拜不会来了。你享受了恩典，你享受了那个喜乐，你享受了平安，再怎么样你都会来。阿们。不一样，同样的环境，焦点不同。你们都有手机吧， smartphone 啊，我 不是要拍你们、啊、你们不用担心了，我不把你们的照片拿去肖像权拿去卖。你看我现在对着你们，我要拍这边也要聚焦在这边吧。我们的姚，他说要叫他老弟，不要叫他姚兄了。他说，我说那个兄是称呼了，不是说你比我老，不用担心了。你看有个姊妹再来给我摇摇手，我一定要对焦这边，那边拍不到的。两位牧师、三位牧师、四位牧师都没拍到，这样他们都被我拍到了。焦点，阿们。属灵的功课是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看的对象在哪里，你的结果绝对不一样的。你要看环境，你要看世界，我告诉你，你肯定失败。你要是单单仰望主，我可以告诉你，你肯定100%的成功。阿们。求主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失去信心，甚至开始怀疑，甚至开始害怕，更可怕的是开始埋怨神。求神怜悯我，我们不要埋怨神。你会怀疑会害怕还好，不要埋怨神。如果你要埋怨神，去看约伯吧，约伯记读3遍，你绝对不敢埋怨。 有哪一个人你这一辈子信耶稣以后不管你几年你的遭遇像约伯这么惨？你看约伯记，你看他亲爱的老婆，那个枕边人跟他说什么？到这个地步你还信啊？就死了算了吧。有时候我在想，他太太也不是无情的，可怜他嘛，真的死了比那个好嘛，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死了一了百了，你干嘛这里活受罪呢？我不觉得他太太是说错什么，只是没有信心嘛。他也是出于怜悯的老公，对不对？你看到那种地步，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还是没有犯罪，对不对？他没有埋怨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谁说的？约伯啦，他姓约啦，叫他伯伯叫约伯啦，不是他的名字啦。求神怜悯我们，不要看环境，弟兄姐妹，专心的仰望主。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我劝你及早离开教会，你去社会吧，你 去跟魔鬼混吧。我不是骂你，如果你没有办法持守这个信念，你不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永远不会改变，那你信干什么？对不起，我今天不会跟你们讲好听话，你们觉得我讲话太闲了，太那个，太可恶了，以后不要请我来。我讲真理，他不改变，改变的是彼得。彼得那么有信心说，主啊，真的是你啊，我们以为是鬼呢，果然不是鬼，是你啊。哦，那好吧，你让我过去好不好？耶稣说来吧，一股信心。这位，哎，拜拜哈，你们在这里等着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讲，你们这些害怕的人等着哈，我去跟耶稣一起回来，我跟他手牵着手回来哈。啊，拜拜，走了哈。我不知道，我表演给你们看哈，可能会吧。走到一半，圣经没有说走到一半多少，圣经只是说走了。只因见风大，奇怪，只因见三个字，单单就是因为看见风大，你瞎了眼了。你当时在船上不是也已经知道风很大了？你要走的时候你不知道风很大？知道啊，浪很大呀，那你干嘛还走？你走到一半，这是我们的通病。很多时候顺境的时候，你会仰望主，哇，感谢主，哈利路亚，天天哈利路亚。神给你来一个小小试炼，或是魔鬼来找你麻烦，你碰到困难，你就开始坐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唉，牧师又那么忙了，我也不好意思吵他了，叫他来为我祷告嘛，那么多人需要他了。那怎么办呢？哎，算了吧，反正哦，能忍受就忍受，不能忍受就算了。是这样吗？那是信心吗？环境会改变人的信心，你周遭的环境绝对会改变你。让我们不要学彼得最后面的只因大见啊，让我们跟彼得有一样的信心。主啊，我也走，啊，就跨步走过去，管你风多大，反正我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主。我走到他那里说，主啊，啊，好感谢啊，来，我们一起回去吧。多美，我自己在编故事，不能重写圣经嘛，啊，要不然重来一次，彼得不会存下去，你相信吗？不能重来的。他不能说，耶稣啊，你再过去，我再走一次，我现在不怕了，不可能。你的人生经历，你的信仰经历也一样，当你面临的什么的时候，你不能改变它，那将来就是那个结局。求神恩待我们，信心眺望起来了。我请你们眺望你的爱心，爱心会不会蒙上一层灰？会吗？有人点头会了，是神的话说会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责备那是很严了，对不对？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三个字请你们念丢了，对不对？没了，对不对？原来在你里面的那个爱心不知道什么回事被狗吃掉了，这么说比较简单吧，那一份爱心狗把你叼走了，你再也没有那个爱心了。不是我说的，是神的话说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大家都读过这段圣经，这一段，哎，好，这里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呢，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而死的主活啊。读过这个吧？起初的爱心是什么？起初的爱心是你信了主以后啊，对不起，原谅我，我已经一身汗，我讲起道来像天地山大，原谅我，要不然等一下这里都湿透了，有一点失礼哈。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我们被主的这里所说的爱感动以后，我们就决定，决定什么？我到死都忠心，我要跟随主。主啊，你那么爱我，你都可以替我而死，我替你死也甘愿。彼得也说过啊，有没有？耶稣说你们都会离开我。彼得 no, 主啊，不对，是啊，他们死人会离开。至于彼得我，你这个小门徒，我断断不会的。这个故事不用我说了，鸡鸣三次，他自己丢脸的掉下眼泪了，夸口不得啊。你的爱心这么容易吗？当初的时候你被主的爱感动激励，所以你完全奉献，你决定要为主而活，这是我们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应该有的，阿们，到现在也还要有的，阿们，不是起初就有。我们这样的爱心要从信耶稣一直持守到哪一天主怜悯你，让你回去享受的时候，你都必须有这样的爱心，为主而活。主，我所做的一切单单为了荣耀你。我不是叫你家庭都不要顾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对不对？我上次跟你们次序有不一样的，上次啊，有姐妹想，哎呦牧师，我今天终于知道那个原来是次序这样，对不对？我说过嘛， He is first, you are second, I'm third, 还记得吗？你能不能坚持到底？从你信耶稣一直到见主，你都是秉持着主啊，你的事，凡是你的事，我都摆在第一。我太太、我的孩子、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弟兄姐妹的事，对不起呢，你们不能摆第一，我把你们摆第二。你不要吃醋，你如果要吃醋，去跟他谈吧。你是吃他的味，不是吃人的味，好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放到最后，教会能不复兴？这里不坐满人，我不相信。求神怜悯我们，那是起初的爱心。你起初的爱心如何？我相信充满活力，你立志一辈子服侍主，为主而活。那今天呢？今天还是如此吗？我要问你，想想看，主耶稣为了爱世人，为了你，为了我，他愿意离开天堂的荣耀。我不相信你们自己本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你们有神给你们很多财富的，你要怎么跟主比都比不了，你都永远是这个，没有人不敢同意。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都可以舍弃一切来到地上，不是来做君王，你记得吗？犹太人想他是来做王的，哎，这下好了，弥赛亚来了，我们可以反攻啦，我 我们可以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啦，他们想得这么美啊。不是，主耶稣万王之王不是来做世界的王的。如果他愿意，罗马兵通通会被消灭掉，你相信吗？不，他是为了你我甘愿自己牺牲在这个那么漂亮的十字架上面。是你这个漂亮，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才不漂亮，羞耻的记号，死刑犯才要顶在那里了，罪恶不要讲了，罪大恶极的人才会顶在。耶稣没有罪，可是他为了你为了我世上所有人，他定了，他定了，他宁肯死，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他要喝世人不能喝的苦杯。门徒想我们也可以喝，感谢神，后来有很多门徒喝了。为什么？当五旬节来临以后，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出去了以后，带着圣灵的能力征战，带着圣灵的能力为主牺牲。如果没有圣灵，那些人都不来的了。我可以告诉你，不要忽略了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给我们那无比的力量。你的爱如果不够，你祷告神啊，圣灵啊，充满我，让我拾回那起初的爱心。我失去了很多，我跪下来求你原谅我，你赦免我，再一次加添我力量，让我回复到起初。他被顶撞，他被羞辱，人家拿红袍给他，金鸡冠给他戴。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遭到这样待遇，你会乖乖的很顺服在那像待宰的羔羊一声不吭吗？你会反抗，你这样羞辱我不对，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岂容你羞辱。阿们，士可辱不可杀。中国人这些成语真好用、哦、可是为了主啊，哦，士可杀不可辱、哦、士可杀不可辱，我要 讲过来说，我们让你羞辱好了，不要杀我好了。很容易讲口号，可主耶稣默默的，你看圣经，他有没有申辩？他没有，一句话都不吭。而且在十字架上说：“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他们。”你有这样的心吗？人家骂你一句，你要回两句；人家打你一个耳光，你想打两个耳光。难怪主教我们，如果有人打你这边，你这边给他打。你去试试看，如果人家欺负你打你这边，你把这边给他打，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打你，除非他是畜生。阿们。你都不跟他计较，是你没有不对，然后你跟他道歉说，那你如果心不服啊，还没有，你这边再打一下，真的还会打你。那不是畜生不如啊？如果有，求神怜悯他吧。神给我们的教导是绝对对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的爱，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祷告，他的爱会激励我们。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那么刚强，你知道吗？我们毕竟是人，包括我这个做传道人，我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在软弱的时候，你肯屈膝下来，神啊，你知道我就这么软弱，求你怜悯我，圣灵啊，再一次加添我力量，你可以再站起来，你可以再一样的过那个爱神爱人的生活。无论什么苦，无论什么委屈，无论什么亏，你都可以吃啊。有人说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吃亏，有没有人说过这个？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这都是人嘛，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吃亏。吃亏又如何？吃亏会死吗？不会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人家吃你，你吃了亏，人家占了你便宜，你要感谢神，因为你比他丰富，才可能他让你吃了亏。阿们。 如果你穷光蛋，人家哪里从你这个地方吃到什么？什么也没有。那你既然比他富有，比他还好，你吃点亏你就感谢神呗。不然我祝福你们从此以后都不用吃亏了，那你就是比别人弱嘛，比别人还不蒙祝福嘛，阿们。可以，不要说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什么都吃，什么苦都吃，包括吃亏。哈利路亚！当你吃亏的时候，你要感谢神，神啊，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吃亏，因为你让给我的，你给我的是胜过他的，要不然他占你什么便宜？你没有比他好，他占你什么便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都穷光蛋了，谁要在你身上占什么便宜？占不到便宜的，还会惹麻烦的。等一下你反过来要占他的便宜，求神帮助我们。罗马书说得很清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你都遇到吗？不见得，有些你遇见过。保罗说这些都不能，不能摇撼他，不能动摇他心中对神的爱。阿们。我们相信，我深深的相信，你也曾经十分肯定的说过，谁都不能叫我跟神的爱隔绝。有没有人没说过的举手我看看。一定有，你曾经你信了耶稣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恩典以后，你曾经立志说，主啊，谁也不能摇撼我，我要爱你一辈子。阿们。你们都说过，我也说过。那么一样，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你与神的爱隔绝？你去问为什么你去会失去这个能力。可是这个爱，我要告诉你，这个爱不是你自己有的。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神的话说的啊，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因为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简单的说，不要忘记了，随时被圣灵充满。我今天不是讲圣灵充满的真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圣灵充满不是经验，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20年前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也说方言了，我有时候祷告也有恩赐跑出来啊，那有什么用？我在40几年前，一个宣教师送我一本书，专门讲圣灵充满的，那一句话我永远记得，我送给你们。他说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圣灵的恩赐是神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为了某一种需要，适时的，就是就在那个时候彰显他的大能，透过你，不是神自己来。你看现在医病赶鬼有没有，忽然间都是要透过人，对不对？去祷告，去按手，透过你，透过我，因为那个信心让圣灵的能力在那个时候彰显出来。那这样你懂了吧？圣灵充满或是圣灵的恩赐不是经历，我有过，20年前就有了，那我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不是，是一辈子。圣灵的恩膏应该一辈子随着我们，你有那个信心，当需要用它的时候，你去为病人祷告，如果你说哎，我全姑且试一试吧，那有吼，你求到了，那没失礼了，对不起，我很慢呢，上帝就不让你，我给你祈祷了，我为你祷告啊，有吗？你感谢神吗？没有，不是我的错。神的能力能够让你姑且一下吗？我可以告诉各位，我85年就进大陆，到现在我还常常往大陆跑，那里面传出来的很多见证都不是传道人做的， 都不是外面的这些大牧师进去做的。乡下一个老姐妹听见隔壁邻居有人生病了，而且听说生得很重，医生都看不好了，怜悯的心出来了，去探访他。哎呀姐妹啊，哎呦，听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好不好，我为你祷告啊，我们的神啊做见证。你知道吗，人到绝望的时候都想，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呗，医呗，对不对，能好救的吗，不能好，本来医生也判定我死了吗，可是他说好啊，你为我祷告啊。那个老姐妹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你叫她讲什么三一三位一体的神她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信的是全能的神，哦，她叫耶稣，哦，圣父啊，还有圣灵，她就为她祷告，病得医治，她就信了耶稣。博士也不见得能做，你知道吗，你当高官也不见得能做。圣灵的恩赐是神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点因为某种需要透过你我行出来的神迹。我不是贬那些什么讲什么的，你不要崇拜某一个牧师他有什么恩赐，你也可以有，我很坦白，他过来我面前我都跟他讲，你以为只有你能有啊，你了不起啊，神只有给你、啊、NO，我不是在骂那些牧师，我只激励你们，你都可以。为什么那些乡父在中国大陆那些不认识字的人，他可以行神迹，可以赶鬼？为什么博士就不能？博士会用他博士的头脑想吗？这种可能性只有2%，2%。Not worthy for me， 不值得嘛？我做了不成功，多丢脸啊！我们都会有面子嘛？谁说你去为病人祷告，一定每次都真的得医治？那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那你就不敢却步了。我告诉你，教会永远都不会有神迹奇事发生。神要医治谁，神要拯救谁，都是神自己决定的。阿们。要不然不要医院啦。医院这些医生跑到这里来骂我啦，你这什么混蛋护士，你这样讲我们就没饭吃啦，对不对，大家都不去看病了。 No， 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是相信三位一体神的，对不对，你相信圣灵的能力吗，相信，让神自己的大能透过你们每一个人，不是透过牧师而已，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没有那个信心，你出去探访去看别人，你凭着信心为他祷告，只要神怜悯那个人，他的病就算是癌症，医生说不可救了，都可以得救。那是我信的，求神怜悯我们。热心呢？我们眺望了信心，眺望了爱心，热心要不要？罗马书说什么，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火热好像跟殷勤分不开，你知道吗，你光火热你不肯去做，你懒惰了，火热有什么用，你坐在家里自己火热，哈利路亚，我真想出去为人祷告，我真想出去福音，哦，哈利路亚，我很火热呀，有什么用，你要站起来，你要开着你的车去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那家里去传扬福音给他。我很感谢神了，昨天赖牧师带着我，本来呢我是 要跟尚文兄 去他去讲道，我去听他讲道，我还没听过他讲道嘛，我不是要去讲评了，我知道他很会讲道，忽然赖牧师说，哎，我要去某个弟兄家，他爸爸80几岁了，来在他家里，哎，他讲闽南话的，哎，你是台湾人嘛，来你跟我去好不好，我们就去了，吃了一个丰盛的午餐，吃完晚饭午餐的时候我就开始，我没有跟他传福音，我讲我的见证，讲我姑妈家里的那个被鬼附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拯救了全家的故事，然后再讲我以前本来会讲佛经的尼姑庵的那个女主持都要我去讲经，我没去了，太远了，要不然我现在 大概是魔鬼的使徒哈，我就讲他，我因为看见十八层地狱，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论，哎呦，我这个懂佛经的人，如果要下地狱，那应该开一个第十九层，因为我没有比别人好啊。罗马书不是说了吗？连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后面呢？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好苦啊！阿门，有过这种经历吗？为什么这个肉体不行？但是感谢神，后面那一句才可怕可爱啊！他说：“感谢神，靠着神，我就凡事都能。”我就做这样的见证给他说：“我后来信了耶稣。”哦，你知道我听了福音十年才自己哦，我因为害怕了，我看到那个十八层地狱图的时候害怕了，我就。走进教会，自己走进去，一直到现在，26岁进去，今天72岁，你自己算几年吧。我没有离开神，我进去神召会聚会，我4年后进神，我不久进神学院，啊，30岁的时候出来传福音，传到今天，我没有后悔，我跟随这位主，我从没后悔。我只有感恩，所以上次我跟你们讲嘛，人家说你72岁了，你找麻烦还去挑那个12000块美金的这个经费的机构，你的假给哦，听得懂吗？假给听有无？我上次不跟你们，哈利路亚，就是因为72岁，神还怜悯我，要用我抬举我，我可不敢，不是抬举呢，在座的。哪一位你敢跟神角力，角力看看吧，最后你不是像那个这样子吗？谁？那个是谁啊？雅各啊，你要不要当第二个雅各？他不是跟天使角力吗？我不敢。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是凭着信心勉为其难的把它接下来，不是说我这个72岁老人啊不用在乎了，12000块美金，庆庆财财嘛，五哪里有庆庆财财的？我要是比尔盖茨就好了，我给他1亿，让他做死，做一辈子都做不完，对不对 ？No， 事工是凭信心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懒惰，殷勤跟火热分不开的，你越殷勤，你就发现你心里面越火热。你开始火热，越火热你就想越殷勤，阿们。如果你懒惰，火热不起来的啦，骗我啦，火都快熄掉了啦。殷勤跟火热离不开，就像你的身体，我为什么要脱下？不骗你们，你们来摸，这里都湿了。我动嘛，我是小丑牧师，没办法，我讲到像小丑一样，我巴不得我用尽肢体语言告诉你们。要怎么样爱主，要怎样让圣灵的火在这里眺望你们，让我下次有一天我来的时候坐满了人，所以我要拼命啊，我要拼命的讲啊，我一身汗啊，我不得已嘛，对不起，我把西装外套脱下来嘛，你知道吗？越动越热，越动越热，你服侍主也是这样，常常服侍主，你就从你的服事当中，你发现神的奇妙，你发现神的大能。如果你不去服事，你永远不能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奇妙。因为道听途说有什么用？你听他讲他的见证，你不亲历，你都真的吗？你不敢说了，心里都会问你，说出来人家说你这个小心的人，你心里会自己问自己，真的吗？有这回事吗？我怎么没经历过呢？哎，别骗人了，我算很会演剧哦，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十足的信心，你常常会这样子，你会怀疑，因为你自己没有经历，不能说你没有经历就没有那个事实。可是如果你越来越火热的服侍主，越殷勤的服侍主，你自己可以看见神的奇妙，你会惊奇，居然我这一次平凡的时候为人祷告病还可以得医治，他本来发烧发到39度，哎呀，我一祷告不到1个小时热退了，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那是最平凡不过的，你知道吗？你如果去为死人祷告，那已经断气了，人工呼吸都没用的。你去为他祷告，你不敢啊，你的理智会告诉你死去啊，死人啊，都没喘气啊，都不呼吸了，叫我祷告，那叫我献丑哦。耶稣，人家怪耶稣，记得吗？他就是玛利亚，他弟弟祷告的时候，拉撒路，人家说：“哎呀，你怎么不三天前来住啊？如果你三天前来，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你不会哭得像我这么惨吧？他姐姐真的哭得比我还惨。他们不知道，圣经说不知道神耶稣作为，耶稣也不吭气，没有安慰他。哎呀，没有关系了，死了就死了嘛，反正还有你们两个姐妹嘛。有没有说不要紧，你怕什么？我等一下去就让他活过来。没有，带着他们去到坟墓前面，拉撒路出来！你敢这么多啊？三天了，裹着布了，叫你去打死你，你也不做。我也不做，老实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都已经死去三天了，你叫我去叫他活出来，我叫一百遍不出来，我丢脸丢死了，这个牧师白当了，四十几年的牧师怎么搞得这样子？求神怜悯我们，可以的。不是我的命令。你有没有常常想这一句话？你有没有害怕过哪一天你被吐出去？对不起，我刚才说了，我今天会讲得很严，我很不客气地问你，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你不要以为耶稣这个话是讲假的，神的话都安定在哪里？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对不对？不容更改，神这么说。什么是不冷不热啊？就是摸了凉凉的啦，不是像冰一样啊，啊，就是摸了没有烫人啊。对啊，这个叫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属灵来说就是一半属世界，一半属耶稣。我这样坦白告诉你，你是不是今天有一半是爱世界的，只有一半爱耶稣的，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不是如此吗？什么是不冷不热？你又爱耶稣又爱神。上次我跟你们讲，不要脚踏两条船嘛，对不对？你们记得吗？你一定要抽出一只脚，不是世界就是神，这是必然你要做的决定。你如果一半属主而已，我有空就来服侍你，主啊，我今天很有空，我去了。主啊，今天我的事业啦，我家庭真的很忙啦，原谅我啦，请个假啦。这样很热吗？你说他冷，他也不冷啊，他也没有离开主啊，他也没有从来不当我们的会友啊，他也没有跟你说拜拜啊。你去探望他，他不用来了啦，你白来了啦，以后我不去了。他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让他都不来，他又会来呀。为什么？属灵的事，老师说：“哎，可以就好了啦，青菜啦，会晒就好啦，计较那么多干嘛？可以马马虎虎啦，不可以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的，不是手手哈。我以前呢不会英文的哦，马马虎虎就是 horse horse。”And tiger and tiger,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That means so so. 不可以，属灵的事不容你马马虎虎的。神说的很清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为什么会不冷不热？你总是说可以就好了嘛。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因为世界占据你的心嘛。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世界不是不好的，阿们。如果说世界是不好的，不要都不要世界，我不敢信耶稣了。你不吃，你不穿，我穿这个还湿的呢，不是湿掉的湿哦，是丝绸的丝哦，湿的更容易湿。 湿的更容易湿。那你什么都不要了 ？No。可是那个顺序，世界胜过主的时候，那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主是神，你明明知道如果不去聚会，你会不平安。有没有这种经历？有一天你懒得不来聚会，那一天你很安稳的在家里一个半钟头过吗？哪一位你举手，我佩服你。那表示圣灵没有在你心里动工，你知道吗？你哪一天偷懒没去，那一天那个一个半钟头，你会想，哦，他们正在敬拜，哇，他们阿们阿们，哦，这牧师不知道讲什么呢，还有下个礼拜问又不好意思，可是不知道讲什么呢，会不会？你会不平安？那为什么要让心里不平安？因为你充满世界的在你里面，所以你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神告诉我们，这样的态度要悔改，免得他把你从口中吐出去。不要轻忽了神的话，以为你到这里来可以随便。这是圣洁的殿，阿们。不容得你，你要么就冷了吧，你离开主吧，你去跟随世界吧，要不然你就忠心的抓着主不放，尽力。我觉得神最怜悯我们，他没有叫我们出110%的力。什么叫尽力？100%叫尽力，对不对？牧师会叫你吗？姚老弟，你为什么只有做100%呢？你要做150%嘛，你那么壮，你那么能，对不对？不可能，神都不会叫你做100%，你只要10%。100%，不是说110%，尽心尽力尽意尽性，那个叫100%的服侍神。阿们。我们都可以100%的服侍神，这个教会不复兴，那才怪。求神怜悯我们。不会超过时间了，才11:35，我还留一点时间给牧师呢。神要我们把他给我们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神的吩咐不是我说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他的。我刚才讲了，恩赐不是像一个别针你让别在这里，或是带一条项链，你看你们都没有十字架项链，哦哟，好漂亮。不是，恩赐不是这样子的，恩赐是来用的，用来服侍神的，用来荣耀神的。圣经有讲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看到了吗？没有一个人有百般的恩赐。你是鼻子，你就乖乖做鼻子吧。你是耳朵，你就乖乖做耳朵吧。你是耳朵，不要想我那个眼睛多好，我也是当眼睛，当不得的。神把你造成耳朵。你是手，你就做手，你的脚就做脚。每一个恩赐不同，有百般的恩赐，在神的家中有讲到的，要按神的圣言讲。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管如何。不管如何，你要按照神给你的去服侍他。恩赐不分大小的，很多人喜欢500两的人，很多人很怕自己做5000两的。很多人想，哎，神啊，你怎么这样让我做1000两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1000两的恩赐的人，你不要懒惰去买起来。也不要羡慕了5000的，你要感谢神，神给你1000，只要你1000。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1000呢，人家5000要赚你的5倍，要服侍你的5倍，神才说你是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啊。你有2000有什么？你起码比1000的多1000嘛，你只是比5000的少3000，可是你省力3000嘛。这个真理对不对？很多人会嫉妒哈，哦，那你不公平， 你没有爱我，为什么没有让他一样跟我跟他要五千呢？我也要当五千的，你只能一千，你当五千的，压死你！我告诉你，担子挑过没有？你不能一下去挑一百公斤的，你可以从二十没挑过二十公斤，你就觉得这里会酸痛哎。哎，过一个月你挑三十公斤，你知道吗？再过来你的极限是五十公斤，你挑五十公斤，把一百公斤压在那，你怎么扛？怎么扛？怎么扛都扛不起来。你再用力，这里就扭伤了。记住，恩赐是按照神的旨意给我们的，没有什么好羡慕的。那些做五千的，我为你们感谢神，你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我要特别为你祷告，你不能做四千九百五十五，你少了四十五，跑哪里去了？你懒惰了，你知道吗？是不是这个原则？五千就要赚五千，赚四千九百九十九都还少一，有什么好羡慕他们的？累死他们，你知道吗？教会很多人都喜欢把工作都交给五千的、一千的、两千的，都在边上纳凉，谁叫他那么能干呢？累死他算了，他五千嘛，如果这样，教会会复兴吗？一千有一千要做的，两千有两千要做的，神给你什么，你做什么，这个教会。大家一起来复兴了，恩赐大小都不分，搭配在一起。那如果你不搭配在一起，各行各的啊，自以为是，教会也复兴不起来，分门别类啊。五千的一堆，嘿，我们是五千 club， 聚餐的时候我们，两千的时候，哎呀，那一千多。哎呀，我们不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五千，哎，一千的过来，我们自己搞小圈子。我告诉你吧，那个教会很快就分裂，你相信吗？神怜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大家都忠心的拿出来配搭在一起。好了，下面我说的话，如果得罪你，请你赦免我。还记得当初的盛况吧？这里献堂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请你举手让我看看。感谢主。再问，这里因为魔鬼的搅扰，失去了当初的荣耀。之前你还在这里的，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在这里，到今天很多。我讲下面的话，如果得罪你，你赦免我，神感动我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段话本来不在我讲章里的。我前天从达拉斯坐飞机到 LA 的时候，很有意思，音响都坏掉了，荧幕都没有了，我们笑一笑，我就拿出我的手机，忽然间神给我感动，我要讲到，我想跟我今天跪下来流着眼泪求神怜悯是一样的心情，我就写这一段话。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盛况吗？我看见你们的那个录影带，哦，好兴奋 ，exciting。今天你还 exciting 吗？刚才举手的，你曾经跪下来流泪祷告的，不要害怕，让我知道有人跟我同样的心情。我劝你们，愿神的灵感动你，像我刚才，我真的不是忽然间的，你们唱到那里我就感到说，这个店不应该只有这样子，我就流下眼泪跪下来。本来我要匍匐在那里到唱到底，我怕你们怎么搞的，这个牧师怎么回事了，是说不是，我赶快站起来。那个盛况以前没见过的，去 YouTube 看过的人告诉他们去看一看，当时神的荣耀是怎么样在这里。那个时候我相信举手的人，你有一个不容动摇的信心。阿们，杨老弟，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谁可以动摇你？没有，不容动摇。神在我们当中，这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这么多弟兄姐 姐妹，我们同心在一起，撼不动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在飞机上大概一个小时写下下面的话，是神的感动，不是我要骂你们。那个时候你是如何的把你的热心把你自己完全摆上，我还是姚弟兄，你做我的助理了，哦，当时你有这样子吧，有那个心智吧，神啊，我感谢你那么做我荣耀的殿堂，哦，我居然有份在这里，主啊帮助我，我要完全摆上自己为你所用，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没有可以谁可以赶我走，没有谁可以引诱我到别的更好的地方， No， 我相信你们刚才有举手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没有举手的你去看那个圣况，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心，从今天开始不要动摇，不管过去如何，不要听见谣言就动摇你的信心，你把自己全然摆上。我也相信当初这些弟兄姐妹，你爱主的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绝对不会怀疑你的热心，你有那个爱心，你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像耶稣爱世人一样，耶稣说不要一人沉沦，要万民都得救。 LA 还有多少人没有得救？我向你们呼吁，你们讨厌这样子，等到以后不要叫我来，我喜欢挑战，我也不怕得罪人。彼得跟约翰说得罪神可以吗？你记得吗？他们劝他，他说你自己告诉我，我是要得罪人还是要得罪神？我不能得罪神，原谅我，骂他你的牲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骂过你，可是这一段话我不骗你，在飞机上神感动我写下来的，我不得不要告诉你，把你当初那个不懂动摇的信心，把你那个热心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没有什么你都肯牺牲的，你那个爱主爱人的那份心重新眺望起来吧。弟兄姐妹，今天还是像那样吗？如果你今天的心，你的信心爱心热心都还是这样子，我为你感谢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因为你没有改变，没有什么可以打击你。如果不是呢，求主怜悯你，今天让圣灵再一次充满你，使你把起初在你心中的那个火眺望起来吧。记住，第一次我来就说了，这是神荣耀的殿。我没有骗你，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第一次来一走进来，哇，我在那个录影带里面看见了，我实际踏进来了，我很感谢。我不知道在 LA 有多少个华人教会的圣殿像你们这么充满荣耀，有没有很多啊？有很多吗？不见得啊。你生在这里，你要死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生在这个殿，你要为主死在这个殿。除非你搬家了，你搬到他州了，我不能叫你每个礼拜飞回来嘛。只要你住在这里，主要你住在这附近，只要你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你都让这个殿有你的信心，有你的爱心，有你的热心，在这里互相配搭，这个殿真的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然后我要再说，以前不是的都包括在内，我连你们也要骂下去。你既然是这家中的一员，你没有理由推迟，要不然除非你退出。对不起啊，知识们，我不是在赶人啊，你们不要误会我。如果你承认你愿意成为丰收教会的一员，我这样说听清楚了吗？我不是赶你走，既然你是这里的一员，你有权利也有义务。我们很喜欢谈权利， 相对的都要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义务努力吧，你有这个特权，有一天你跟我一样再一次看见将来在这里的荣耀，超过今天，超过过去所有的，再一次成为特特荣耀的殿。阿们。起来吧，放下过去一切拦阻你服侍这位全能的神，这位救主，不管是人，不管是事，我没有追究你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我不去问。不管是人或是事得罪你，让你灰心，那些事事灰飞，不管你以前扫空了没有，今天我问你祷告，现在这一刻，通通一扫而空，不要再放在你心里。如果你还沉湎在过去那些伤痛当中，你的教会在十年还是这样，我可以下预言，把它丢了吧，一扫而空吧。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哈利路亚。我们还要向后看吗？这块田这么大，你们每个人都扶着你的犁向前走，一直耕耘，一直耕耘，这里会坐满人，你们分成三堂四堂，我不知道，可能哪一天你们要找一个这个三倍的大，三倍大的地方在兴建神的殿。希望我还在，我还没有被主接走，我一定要求你们，虽然你们不要我来讲道，说哦，你讲道都那么闲，哦，都责备我们，我们不要你了，没有关系，我来参加聚会总可以吧，你不能拒绝我来参加聚会吧，我坐在后面享受神的荣耀，求神怜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专心仰望创世城中的主。让我们一起来迎接那荣耀的时刻，请低头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让你的孩子到这里来，能够在这个这么好的殿里面，曾经充满的荣耀的殿里面，现在还有你的荣耀，但是主啊，我相信你不满足，求你帮助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话语放在他们心里面，虽然你的孩子违背着自己的心，好像在责备，但是我不是在责备他们，我在安慰他们，我在鼓励他们，巴不得他们真是起来眺望自己的信心、爱心跟热心，让他们无不分他们的恩赐大小，他们合一在一起，重新在你的面前，让圣灵来带领他们。我深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的荣耀要胜过过去一切的荣耀，求你帮助他们，恩待他们，怜悯他们，使用他们。谢谢主，圣灵啊，你大大的浇灌充满在他们身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我让黄牧师休息几分钟。今天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圣灵正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在他所爱的教会当中运行。这是一个 holy moment， 不管你的职位是这，不管你服侍的 title 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年龄是怎么样，但是神今天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说话。刚才黄牧师在这里已经呼召，我要再一次，我要邀请你出来，等一下请黄牧师还有王传道来为你祷告，不管是在楼上还是在下面，我这要带份上来，你所有的服侍都放下。我要请当初就像黄牧师刚才所说到的，在这个圣殿 当神的殿从卢斯米搬到普莫纳的时候，神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盼望基督徒丰收教会要在普莫纳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眼。我相信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一个伟大的期待，神要在这里要做他奇妙的事情。不管有什么样事情过去的发生，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如果你原来是从卢斯米搬过来的，或者你跟就像我黄牧师刚才所讲到的献殿的时候，你在这里，你今天还在这里，我邀请你出来，这是一个圣洁的 moment。 不管你的 title 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年龄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圣洁的 moment。 神要他的百姓呈现在他的面前。如果你献殿的时候你在这里的，你今天还在这里，我邀请你出来。你不管是在楼上还是楼下，停下你手上所有一切的服事，神看到你，看到你愿意为教会继续的持守，神看到你那一个信心，那对人对神的爱心，对教会服事的热心。神要祝福你，神要继续的使用你，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等一会黄牧师跟黄少道会你祷告，还有一些这个之后来到这个教会的，不管你在这个教会时间多久，三年两年不知道，甚至两个月才两个星期，但是神把你放在这一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乐，神要使用你在这一个地方，成为那圣灵被燃烧的时候那一个柴，那一个木材，那圣灵要来燃烧。因为神已经去裁判了你来到这里，如果是你，就像黄牧师刚才所讲到的，我们愿意在这里，我们愿意跟神有一个委身，因为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这样的委身，你愿意跟神说，神是你差派我来到这里，我要跟在这里过去的不管是牧师同工执事一起来复兴这一个教会。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神跟你说话的话，神在这里向你的心门在那里敲动的话，你出来，这是一个圣洁的 moment， 这是一个圣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这里玩游戏，我们不是来这里旁观，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旁观者，我们要看到复兴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我们是玩真的。当我今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要有一个突破， 我们教会要有一个突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要有一个突破。神使用黄牧师在这里将神的心意今天向我们诉说出来。我要请黄牧师为我们来祷告。要集体祷告还是个别的？请那个黄牧师还有王传道，然后那个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等一下那个吴世炎牧师还有王安明牧师都可以来为那个大家祷告。来请那个艾米也那个等一下那个哲士被祷告以后，我也请哲士可以出来为弟兄姊妹祷告。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复兴的开始。我们先请那个执事可以出来，执事来，请那个黄牧师为先为执事来祷告。 他委身在你的殿中，忠心的侍奉你。主啊，圣灵加倍的充满在他的身上，让他看见他的责任，让他看见你的荣耀，让他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要帮助他在这个殿里面献出他所有的心力来侍奉你。愿你圣灵充满他，圣灵充满他，加倍的灵在他的身上，让他更有能力能够服侍众人，能够帮助教会，能够帮助牧师，能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奉主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我的姐妹从开始到现在是如何忠心的在侍奉你，你都看见。今天愿你的话再一次的激励他，让他更清楚，更加的决定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到死的侍奉你。谢谢主，哈利路亚，加倍的恩典力量还有圣灵充满在他的身上，让他更有能力。哦，看见主你要如何的使用他，让他也看见再一次的复兴的荣耀，将他交托在主你的手，愿你使用他，奉主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是的，主，像我的弟兄也仰望在你的手，你知道他过去怎么样侍奉你，他将来也要怎么样的侍奉你，要更加倍的侍奉你。哦，主啊，帮助他，帮助他，一样的加倍的灵跟恩典在他的身上，使用他，让他也至死忠心来侍奉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赐福，让他也看见，再一次的看见更大的荣耀彰显在你的殿中，让他参与有份。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是的，主，你拣选了我的弟兄在这里侍奉你，过去的年日如何，将来也必如何，而且要看见他将来的服事比过去更加倍更忠心，也让他忠心至死的侍奉你。这是我们的心志，使用他，让这些执事们同心合一，看见你的意象，能够同心的来兴旺这个教会，来辅佐牧师，来帮助弟兄姐妹， 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愿你使用他们，奉主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谢谢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看到在这里所站立的，主啊，你宝贝的儿女，主啊，你看到一群约书亚，主啊，你看到一群加勒，主啊，他们在这里向你委身，说，主啊，我过去力量如何，我现在我的力量也要如何，主啊，谢谢你让他们到如今还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你，主啊，你过去将他们设立在这个地方，如同柱子一样，一根一根的将这个殿建立起来。耶稣，他们今天还是如同柱子一样站在这里，没有倒去，没有毁坏。主啊，他们今天如同一根一根的柱子，在你的圣殿当中站立，向你委身说：“是的，主，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职分。”主啊，你将这样建立圣殿的职分交托在每一根柱子当中，让他们能够承受这样的使命。主啊，我们站立不动摇。主啊，你给他们足够用的恩赐，足够用的恩典，还有力量，再加上祝福，让他们把这个殿撑起来。主啊，使得你能够在这里来与他们同住。谢谢耶稣。主啊，我们看到门徒过去走过那个美丽的圣殿的时候，跟耶稣说：“主啊，你看。”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羡慕这外表的圣殿。”主在 challenge 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成为这个属灵的殿，让耶稣能够乐意居住。耶稣或许在外面找不到枕头的地方，让耶稣能够在这里找到他安息的地方，就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向他委身的儿女当中。耶稣，我们谢谢你，也将这些在你面前站立的你的儿女，主啊，你赐给他们安息。主啊，你担去他们的重担，主啊，担去他们的艰难，主啊，让他们跟你一起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让他们越走越精彩，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荣耀。主啊，将这个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的荣耀大大的降临，让这个教会成为 Pomona 的祝福。谢谢耶稣，当人走进来的时候，罪人要悔改，主啊，瘸腿的要行走，主啊，生命要被得救。谢谢耶稣，甚至有更大的神迹奇事在这里发生，来见证我们每一个人口里所传的道。谢谢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手上所做的工，也将今天没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不论在病痛当中，或者因为有事情，主啊，我相信你纪念他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的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摆在你的脚前，让这个你的家中充满了粮。哦，主啊，能够祝福到各个地方的人。谢谢耶稣，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的灵充满在这里，来挑望我们的信心、爱心、格热心，把荣耀归给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圣徒同在，直到我们荣荣耀耀的来见你的面。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